说爱情，爱过就该清楚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徐怀钰在2000年 Love 专辑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呐呐呐》，听起来呢就会让人情不自禁的跟着他一起哼唱，对吧？曲调呢像是那种舞曲风格，很轻快，容易上口，而且呢就是在你听的时候会好像找到青春的活力，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啊。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呢，来自李玖哲，这是他为电影《绑架者》所演唱的片尾曲《真爱无坦途》。 真爱不贪图，义无反顾，有他和前路与归路，年轻我就出息，贪虚我就负义，那还分那被动戏，盲从当作练习，把自己也放弃，怕快要失去你。 无坦途，这是来自电影《绑架者》当中的片尾曲，由李玖哲给我们带来的。那这部电影《绑架者》呢，导演是徐静蕾。那么他也是之前给人的印象都是导演这个文艺片啊，可是没想到这一部电影呢，给人带来了动作大片的感觉，而且有人说是一部典型的动作警匪片。那么在李玖哲所演唱的这首片尾曲《真爱无坦途》当中呢，用轻快明晰的节奏搭配上李玖哲富有磁性的暖声，让人有一种爱的豁达的感觉。那么在电影的这个结束的时候啊，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完美结局的意味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1999年《只爱陌生人》专辑当中的《催眠》。

这是苏运莹为电影《蓝精灵》寻找神秘村所特别演唱的中国市场的宣传曲，叫做《蓝孩子》。那他其实也会觉得说，这是一首很活泼可爱的歌曲啊，带有电子元素。作为歌手呢，他从小也是很喜欢蓝精灵的，特别喜欢在这个系列当中的蓝妹妹。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，讲述的是蓝妹妹和聪聪、笨笨还有健健组成的冒险小队智斗格格巫的故事。嗯，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童心的快乐。周华健1996年《爱的光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我的情歌》。 总觉得幸福是一种负担，怕明天醒来它变成遗憾，粉丝慢慢慢慢变慢，享受太难，容易感伤。总觉得付出比较简单，当我爱的人他还在游荡，感情渐渐渐渐变淡，不是温柔可以补偿。情歌唱得那么孤单，思绪那么混乱，我从来不懂放心藏，但往事不能不堪，寂寞不能不管，我一步一步回头去成长。情歌唱得那么悲伤，你是那么难忘，要如何才能将你忘？而故事都是一样，爱恨之后聚散，我一次一次劝自己遗忘。总觉得等待不能太长，任时光流转它没有答案，你我不能缓缓变淡，分手也许是种体谅。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请话直播，语音直播的引领者。现在下载请话直播 APP， 让您每时每刻边听边赚钱。请话，引擎的请，说话的话，来吧。让我们一起听情话，用耳朵赚钱的 APP。 爱车车身划痕，剐蹭轻伤，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周期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，电话同步微信139-1137-1295。

让我在每一个夜里被你侵略，是我对你不了解，还是我不懂拒绝？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？ 吴启贤199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爱情傀儡》，在一段情感当中，谁是那一个傀儡，谁又是提线的那个人呢？换句话说，说得更通俗一些，就是谁会变得更主动一些，谁会更被动一些呢？这其中好像很微妙的一些关系，很复杂的一些情绪在其中啊。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弦子2008年《不爱最大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《醉清风》也是他流传很广的一首歌了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月色正朦胧，雨清风把酒相送，太多的失所，醉生梦死夜空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，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醉清风？我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，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我看破。